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5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7，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11月份北京地区进出口额达到2848.2亿元，单月外贸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中企承建孟加拉国最大污水处理厂开始试运行；中国援建柬埔寨国家体育场项目正式启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据北京海关统计，2021年前11个月，北京地区包含中央在京单位进出口2.77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0.3%，较2019年同期增长6.1%。其中，进口2.21万亿元，增长30.2%；出口5590.2亿元，增长30.5%。在进口增长的强劲拉动下，11月份北京地区进出口2848.2亿元，增长41.5%，外贸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公募基金如今成为百姓理财的重要方式，怎样才能买到优质基金？为什么基金赚钱，但是基民却不赚钱？这些问题让不少基民困惑，也成为了基金行业发展的瓶颈之一。于是，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试点以来，服务投资者数量及资产总额明显上升，成为投资者青睐的新型理财模式。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你好，张玉。 你好，主持人。 具体来介绍一下基金投资顾问理财模式有哪些特点呢？ 对基金理财的方式，大家其实并不陌生啊。与传统的卖方代理的基金销售模式不同呢，基金投顾呢是买方顾问的模式，不仅从投资方面建立起资产配置的方案，而且呢也给予呢投资者专业的教育和引导。基金投顾业务呢是迅速升温，因为呢多年以来呢公募基金财富效应显著，但是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问题依然突出，专业知识时间精力有限等构成了制约个人投资者提高收益的痛点。同时呢由于追涨杀跌等非理性的行为，投资者呢平均持有期也比较短，无法呢真正享受公募基金长期的收益。基金投顾的业务呢从这个首批试点以来呢引导了投资者合理预期、长期投资和分散配置，有效的提高了投资者的收益。比如呢日前银行系旗舰基金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的获批试点，开展的基金投顾业务，推出的基金投顾品牌容易投16号呢在天天基金平台上线。投顾策略呢有6个，风险等级从低到高，覆盖多元化理财场景，通过构建不同的资产配置组合，为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提供相应的配置建议。那么工银瑞信基金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容易投根据投资者的个性化的投资目标，提供了智能化场景式的资产管理，并为投资者提供覆盖投前、投中、投后全流程的陪伴式服务，解决了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行业发展的难题。从投资策略、组合构建、业绩表现等维度呢，为投资者把关基金管理人，把这个基金收益更好的转化为投资者的收益，养成呢长期理性的投资理念，这就是基金投顾的一个典型代表，也就是基金投资的一个省心模式。据了解呢，目前呢有59家机构是获批了基金投顾试点资格，到今年7月呢，首批18家试点机构服务投资者是250万户，服务资产超过500亿元，加上第二批获批的基金投顾业务获批的机构对外展业，一个1万亿级别的市场已经被激活了。从目前来看呢，投资者参与感和获得感、认同感已经不断增强，基金行业服务居民财富管理的效能也得到了有效的提升。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玉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孟加拉国达舍尔甘地污水处理厂项目17号顺利通污水，标志着项目进入试运行阶段。该项目位于达卡市郊，污水处理规模为每天50万吨，由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建设，计划明年4月完工移交。据承建方介绍，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孟加拉国乃至南亚地区最大规模的污水处理厂，也是孟加拉国第一座使用中国援外优惠贷款、采用中国先进技术并由中国公司建设的污水处理厂，对孟加拉国改善民生、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由中国政府援建中国建树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柬埔寨国家体育场项目18号正式启用。柬埔寨首相洪森和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出席启用仪式，这里将成为2023年东亚运动会的主要场馆。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赵龙正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是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北京各区两会近日陆续召开，西城区明年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上万个，海淀区将启动教师轮岗，各区通过多举措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吴思。你好吴思。 赵龙你好，听众朋友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明年各区教育改革的最新动向。 那么首先呢，明年的各个区呢都会继续的扩增学位。西城区表示，明年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10000多个，针对幼儿数量的变化，精准扩增学前学位，不断提高学前教育的普惠率。朝阳区表示呢，明年将会新增学位4980个，其中学前学位2780个，义务教育学位1200个，高中学位1000个。同时呢，朝阳区将会加快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资源建设，成立北京中学教育集团，加快北京中学东坝北校区建设，并且引进北京市11学校，促进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那么落实双减政策也是各区的重点工作。那么明年呢，东城区将会启动新一轮的干部教师交流轮岗。截至目前，东城区新增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与革新林小学、北京景山学校与北京市前门外国语学校、北京市第二中学与北京市第25中学等27对交流轮岗的结对试点校，和天坛永定门外学区一个试点学区。那么海淀区从下学期开始呢，也将会有教师开始轮岗，将首先考虑在教育集团内轮岗，再在学区内进行，最后推广到跨学区的轮岗。在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方面呢，海淀区邮政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是从296家减至到了93家，有17家盈利性学科类培训机构呢完成了营转非的重新登记。那么在课后服务方面呢，多区也表示全区有95%以上的中小学生参与了课后服务。在教师关爱方面呢，海淀区表示已经将课后服务的专项绩效工资发放到位。西城区表示呢，将会实行教师的弹性上下班制度，更加关注教师职业的幸福感。赵龙。 好的，感谢吴思的报道，再见。 再见。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7，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2.5，道路基本畅通。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警法在线。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福彩双色球12亿元派奖开始，一等奖特别奖，每期安排2500万元，奖金总额5亿元，六等奖翻番奖，对单票金额超过20元的六等奖中奖彩票，按每注六等奖派送奖金5元，奖金总额预计7亿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